闭上眼睛，人不会忘记。 知道幸福已经决定。和别人一模样，但是你对我望，两只眼睛大又亮，我开始失去了主张。风吹的路好长，一颗心花难忘，多想找人陪我逛，累了睡在马路上，表面上很倔强，其实内心一团糟，把自己爱得像太阳，手中撑着一把火、啊、这种日子不好过、yeah、把承诺交给你，把微笑当作心，却怎么也抓不住你，